好了，北京时间9:04:45，我又在这里出现了，我是腾冰，你是谁？好了，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没有想到今天抢到沙发的是冷文的一位朋友哈，不是我们的新朋友，是老朋友，但是你好像很少抢到沙发 ，Mr. 梁，来，早安，沙发稳稳的坐着哈，抢到沙发腿赶紧抱着好先生。还有面朝大海也来了，生如夏花，只好空白。还有Percy， 还有没有新朋友？好先生，然后他们就开始热议起来了，好聊起来了哈。我再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朋友。Percy， 是不是？你是不是新朋友？他说早秀和汽车音乐会无缝衔接，多好啊！好多早秀的小耳朵们，真的吗？早秀直接就转战到这里了，谢谢你们一上午都聆听北京音乐广播哈。你们还真的是好闲在哟、哦！啊，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谢谢你们的支持，无论是我在走路，还是我在上班，还是我在学习，都少不了要音乐的相伴——汽车音乐会。好了，然后每一位正在路上的聆听的好朋友，不管你是移动收听、固定收听、趴着收听、躺着收听，还是站着收听、坐着收听，总之在听就好。好了，不管你是开车呀、坐车呀、骑车呀。汽车音乐会在这样一个好天气，问候每一位早起的朋友，大家辛苦了，加油加油，全新的一天努力打拼就从这里开始吧，就从一杯咖啡开始为你添料了。 喂，谁啊？ 哎，先生您好，您咖啡到了，您下来拿一下呗。 啊，我没订咖啡啊， 是咱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送给您的。 嘿，那太好了，谢谢啊。 汽车音乐会真的为你添料，不信每个工作日9:00-11:00打开收音机免费下单吧。 一杯咖啡的惊喜， 一刻快乐的守候， 一生温暖的回忆。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21年11月22日，1122，今天限号是5和0。好了，汽车音乐会的年末企划2021打卡心愿清单正式上线。今天第九站，重庆周边的冷门雪景森林，奔赴中国的北海道，哪儿啊？随着立冬的到来，各地都进入到冬季的模式哈。重庆冬天第一场雪还会远吗？重庆周边呢，除了知名的仙女山、南天湖，还可以欣赏到雪景之外呢，藏在明月山上的八股素集，也是新晋冷门的赏雪佳地哦。今天就赶紧把这里收藏吧。这里呢，可以是冰雪童话世界、银装素裹的重庆森林、八股素集，坐落在海拔大约800米的明月山间，四周呢被森林环绕，一下雪就变成仙境一般。预计下雪的时段呢，就是12月底到1月底，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哈。在这里可以打雪仗、撒欢，瞬间变成冰雪的欢乐童话世界。下雪天呢，当然少不了电影《情书》当中的经典镜头了。在白色世界当中，随意一摆就是一张大片儿。现在你完全可以不用去北海道了，也能够在这里 get 到同款的电影海报哦。冬日的暖心体验最佳方式，来听听看哈：山野厨房下午茶。围炉篝火，再加上烤红薯，再加上热红酒，啊，简直就是绝配！漫漫冬日，即使大雪降至，在八股素集也可以温暖过冬哦。睡进峡谷森林当中的民宿，和最爱的人一起看云海日出、迷雾白雪，这些都不是问题。特别要提示哈，冬季山上温度会比山下还要低，建议穿得厚一点，戴上围巾、帽子、手套。如果遇到雪天，上山的公路会有些滑，建议大家安装上防滑链，谨慎驾驶，安全第一。啊，希望你可以在这样一个寒冷的冬季，让自己和家人都有一个温暖的、可以放松身心的休憩小窝吧。好浪漫，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 你给我了一个微笑，我可不可以用一个拥抱还你？你让我有心跳，哎呦，我有什么办法也叫你神魂颠倒？你的眼睛在笑，我望着就动了毒药，就快要受不了。你的声音在绕，还带自动循环特效，有没有暂停键可以 stop？ 我们还要 长的时间。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Auto Music， Auto Music， 汽车音乐会。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 优雅风度。 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 勿忘初心。 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 选择我 就对了， 就对了，就对了。 那首歌曲来自高山的《遇见你的时候》，所有星星都落到我头上，收录在2015年高山17到18岁时的两首创作，也是电视剧《何以笙箫默》的插曲，从而被大家所热烈追捧。同名主打呢，也是收录了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曾经出现过的那样，遇见你的时候，心里所有的缝隙都开出花朵，脑袋里的所有神经都在跳舞。哦，这样的时刻好美妙，而天上所有的星星都仿佛落到你头上，发现这个世界都在为你而发光。好了，继续带出的歌曲来自李翊文和永斌 Robin VIP。 作为华语流行乐坛实力和人气兼具的新生代，有着一副极具特色的国际化的嗓音，和李翊文联手的这首歌曲 VIP 在2019年推出。永斌呢作词作曲，用超甜的曲调和词藻为李翊文量身定做了这一首幸福感不断循环的作品。 要和你一起看到世界所有奇迹，每瞬间都会在我眼白的光里。我爱没有过这心跳，明白还没确定微笑，本来打算把你得到，未来你是我专属的味道。已经开始落现在你温柔怀抱，不知不觉我想跟你一起撒娇， 是你愿意带我永久 VIP， 我会在第八座深的爱的那你一起，要和你一起看到世界所有奇迹，每瞬间都会在我一安排的画面里，只想要和你一起，只是和你一起享受今晚 party， 夜空的永久反射出爱的诗意，有你我就可以不需要设计美丽，如果你说不是那只闹什么，你还决定今晚电影无聊到底，这个答案分析出了你的麦就不能骚扰我的平衡，红灯变得最东西，已经开始落身在你温柔怀抱，不知不觉我想跟你一起撒娇，要怎么样出演你心里的主角，尝试靠着海边就必须要微笑，我需要把音乐开到最大， Baby 的眼让我无法自拔，告诉我你所有的骚话，这一杯时间让我做到，只要说你愿意带我永久 VIP， 我会在第八座深的爱的那你一起，要和你一起看到世界所有奇迹，每瞬间都会在我一安排的画面里，只想要和你一起，只是和你一起享受今晚 party， 夜空的永久反射出爱的诗意，有你我就可以不需要设计美丽， 有点 bright， 有点 light， 今天风吹问题让我对你没完没了，我的 Barbie， 你不要睡，阳台还在红叶慢慢爱的 way， 只要说你愿意当我永久 VIP， 我会在你八九上的等待你一起，要和你一起看到世界所有奇迹，每瞬间都会在我一安排的画面里，只想要和你一起，只是和你一起享受今晚 party， 上午九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 我爱的人你已经飞走了，爱我 喇叭裤， 上身呢配一个衬衫， 衬衫 男青年留着长发， 长发白衬衫喇叭裤，带着一个收音机，然后放在肩上就开始跳舞了。特别喜欢这首《爱情娘》，当初林依轮唱这首歌曲的时候也让我们耳边一亮哈，居然还可以这样唱歌啊，而这样的活力歌也让林依轮一举成名。那么刚刚我们听到易烊千玺重新翻唱这首作品，也算是对前辈的致敬吧，对于这首经典的再现哈，再现到耳边是一种全新的感觉，《爱情娘》。好了，接下来汽车员会要带出这样一首歌曲了，很有力度的歌，很有气势的歌。大家记得零点乐队吗？2020年零点乐队依然延续他们以往的铁汉柔情摇滚路线，而且还在这一首《相信自己》当中加入一些在当年非常时髦的电子音乐元素。原来2020年就已经有电子音乐元素了哈。Come on， 题材上的除了爱情继续深造加入深化之后，还有像《相信自己》这样正能量的作品哈。他们最为擅长的就是用成熟的大手笔，还有精准的捕捉力，去发现生活当中完美和不完美，然后再交给丰富、庞杂、机智、温暖的音乐语言来输出。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超越自己。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 相信自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飞。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 九七四，腾飞与你每个路口见。 汽车音乐会永不停止，继续前行。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斯汉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 我曾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跟人生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怨自艾。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斯汉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九点到十一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二十五位 ，Oh My Girl， 真真 Dance。第二十四位 ，Wawa， 毛演希，赵露思，《仲夏夜之梦》。第二十三位，音乐试听，王子玉，《易硕成有趣》。第二十二位 ，SHE， 痛快。 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 第二十一位，5566，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Just dance, just dance, just dance, 자극으로 가득한 무대 위에 올라 새로운 몸짓 그 사랑스러운 느낌 oh, yeah. 좀 따분했던 하루와 일상에서 벗어나 자 태양이 다시 무대까지 조금만 돼 뭔가 달라 왠지 명구석이 있네 뭔가 서 있는 게 보여 우리 모두 이상해 지금 시간 사람을 가장한 낯선 존재들처럼 Oh baby yeah. 놀라지 않아 괜찮아 좀 더 가까이 와 다른 시선 답이 다 잊어버려 우리 늘 복잡한 저 세상과 小活力无限的歌曲一波接一波哦，这样的旋律这样的节奏才契合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刚刚揭晓了全新一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有没有你的最爱有没有你要收藏的活力歌呢好了我是腾斌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第二时段刚刚呢是第二十五位的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来自概念精灵 Oh my girl 他们以第八集迷你第八集 Dear Oh My Girl 灵动回归他们在2020年凭借单曲 Nonstop 还有 Dolphin 横扫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单更是达到了在流媒体平台播放过亿的好成绩今年五月份就是2021年今年的五月份用这首 Dun Dun Dance 再次释放全新的音乐活力好了汽车音乐排行榜闲话少说继续攀升了第2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你的眼睛藏着星空让我逐渐失重追入你编织的仲夏夜日梦你是我的最佳听众为你写首心动追入我编织的仲夏夜日梦 七月的风带着炎热的温度 丘比特也会有吩咐 迷失在丛林最深处幸好我们的爱是双向奔赴 我对你的爱不用怀疑 你的每个眼神我都在意喜欢看你穿外体 你在我心中没人能代替 奇怪我的情绪跟随你心跳的频率烦恼却又甜蜜花开满遍 Thank you. 盼你说如此也好，放轻松，我相信这次不会跌倒，甚至想要和你一起白头偕老，早已中了你的毒，也不需要解药， 也只有你能看见我的另一面，爱我有几分每天都会听一遍，要把你的温柔放在我手心里面，以后每天都会给你新体验， 奇怪我的情绪跟随你心跳的频率，烦恼却又甜蜜，花开满天地， 感受你的呼吸，喜欢被你抱在怀里，流星埋下伏笔，多晚来弄你， 你的眼睛藏着星空，等我逐渐失重，坠入你编织的仲夏夜的梦，你是我的最佳听众，为你牵手行动，坠入我编织的仲夏夜的梦， 精彩精彩，这首歌曲真的可以用这两个字来形容了。九零后女唱作人米娜娜毛演姬和赵露思的一次完美的搭档，和谐而又不会被彼此抢弃的这首《仲夏夜之梦》，在极富感染力的音乐环境当中呢，也唱出了那种唯美而又动人的情绪，梦幻的氛围，明朗的旋律，温柔的歌词，搭配直击人心的说唱表白，这首甜度爆表、可听性极强的 C-pop 作品，也让更多人感受到了娃娃毛演姬能够轻松驾驭各种音乐曲风的才华和能力哦。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4位，《仲夏夜之梦》。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3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果你是第一次听到音阙诗听的作品，那种新鲜感、清爽感，绝对会给你的耳朵耳目一新的感觉，完全有别于其他的流行音乐。好好感受一下他们的这一首《有趣吧》，第23位。 烟波，我过江左，失去新鲜的不知脉搏，还有被燥热腐蚀的透露。他在和。心最痛了 轻松传来年春回馈， 烟到花里花外的吻，我心我素每个关故事中 完全有别于时下充斥你耳膜的流行音乐的状态，是不是？多元的风格呢，也让很多见惯了大场面的流行音乐爱好者路转粉哦。除了流行部分之外，你会发现在这首《有趣》当中呢，确实很有趣哈。现场古风演唱风格的音曲视听，就是视角当中融合了流行和古词，但依旧感觉非常的 interesting。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3位，音乐视听还有易硕成合作的这首《有趣》。好，继续攀升了，第22名歌曲，很有气势的作品，准备好了吗？扑面而来，这种音浪。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痛快爱一场，痛快唱一下， 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 每一天都是一个节气，每件事都发生来丰富我的记忆， 很好奇还有谁等着闯进我日记，欢迎光临，亲爱的，请享用我的感情， 痛快去爱，痛快去痛，痛快去悲伤，痛快去感动，生命给了什么，我就享受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不要错过，痛快去感受， 笑与哭都值得用力气，吻和泪都是该刀狂纪念的痕迹， 很乐意每段路都有陌生人同心，爱或伤害都欢呼，都是活过的证据， 写什么？每个人间烟火，全都美丽了我。 痛快去感动， 是不是感觉唱得酣畅淋漓？你听了也是很过瘾啊，酣畅淋漓。S.H.E 的《痛快》，左安作曲，申城作词，也是《绝代双骄》的主题曲。摇滚风格的作品也唱出了很多年轻人的心态哈，听起来相当的有劲儿，而且呢会不自主的跟着他一起哼唱。来，花姐，你跟着他一起唱了吗？要爱就痛痛快快的爱哈，在这样欢呼雀跃的情绪包裹当中，有那么一种小女生，初长成时候那种对世界的好奇心，还有极大的探索心，在这首歌曲当中活灵活现哈。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第22位 S.H.E 的老歌《痛快》，也希望你在生活当中可以讲痛痛快快的。好了，继续攀升了第21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转换一下情绪了，来听听5566版本的《好久不见》。最早发行是2005年的8月啊，很多年前的作品，现在听起来依旧新鲜。无论是当年的电视还是电台，街头巷尾都能听到5566的歌，他们的节奏如此欢快，听起来十分带感啊，就像是夏天雨后的天空一样清新，当然也让我们看到了青春逼人的模样，一种久违的美好的感觉。第21位5566，好久不见。 声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年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又有谁知道。好久没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的人每个变了样，是否记得当初我为你们唱的歌，是否记得一如花儿为我们盛开。你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走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望着你。你的歌声越唱越美，越唱越动人，唱到哪里都会有人偷偷流着泪。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他。年一年岁月无声改变了我们，得到什么失去什么拥有谁知道。好久没到这个地方来，这里的人每个变了样，是否记得当初我为你们唱的歌，是否记得一如花儿为我们盛开。 好久不见，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1位。 你的样子越来越美，越来越可爱。 再重温一下刚刚为你揭晓的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5到第21位的歌曲吧。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25位 Oh My Girl 真真 Dance。第24位，娃娃毛演希赵露思《仲夏夜之梦》。第23位，音乐试听王子玉易硕成《有趣》。第22位 ，SHE 痛快。第21位，5566，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的你是否别来无恙？是否心里有时还在偷偷想着？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沦陷与心动》，值得玩味的歌词和现代年轻人非常喜欢的烟嗓调调，都让这首歌曲具备了持续火热的黄金标准之一。而且这种音乐的旋律更适合你在车厢当中感受着，驾驶在城市道路上带给你那种舒畅感和肆意穿梭于街道的快感。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待会儿回到更加精彩的第二个小时，您怎能错过？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汽车音乐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来自希腊的音乐人 Aaron 和洛杉矶的电子女 vocal Nam 在2018年联手推出这首 Shadows， 充满电器音色的编曲还有空间感提升的这首歌呢，极大程度上满足了现在年轻人对于流行这两个字的渴求。当然音乐当中也探索了一些更加前卫的元素哈，在一以贯之的音乐风格走向之下，勇于尝试和开拓全新的领域，也成为这两位音乐市场相对年轻而又炙手可热的流行创作天才，也成就了他们哈。Shadows， 其实我觉得很多这个电子音乐还是要多去听一听欧洲还有就是美洲那边的音乐哈，因为他们特别是欧洲，他们的这个电子是比较开始起步的比较早哈。现在很多国内的流行音乐都是开始效仿他们，欧洲的呀还有一些北美的一些国家等等哈。好了，电子流行音乐就是这样不断的发展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然后再注入新鲜的元素，就这样慢慢的庞大了这个流行音乐的队伍。北京时间10:04:52，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在听听聊天室没有看到你啊，来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吧。好了，关于汽车的一些冷知识，有的汽车上面有一些标志哈，那么你知道这些标志都是什么意思吗？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那今天呢，首先来认知一下汽车 EV 是什么意思。汽车的 EV 代表着车辆方式当中的电动式方式，一般呢只发生在混动车辆上。当车辆处于 EV 方式的时候呢，那么汽柴油汽车发动机不是工作当中的，这时候仅有发电机组工作。一般来说呢，车辆可以在拥挤的道路上打开 EV 方式跟行，进而减少车辆的耗油量。可是新能源车的弊端呢也比较显著，那就是它的续航能力毫无疑问比不上汽柴油车辆。比如呢，在避开城区的地区应用新能源车，在电池充电的时候就不是很便捷了。有关应用新能源车要注意的事项哈，新能源车哈，第一，在应用新能源车的时候尽量从市政道路当中来行车，避免由于汽车的电瓶没有电而停车了，没办法停在那里抛锚。第二呢，就是立即对新能源车电池进行充电。第三就是避免车辆的充电电池被水泡哦，不要把水洗哈。好了，以上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我只在乎你。这首歌曲大家再熟悉不过了，不过呢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刘惜君的版本，更加的柔情似玉。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人是梦空从流去，心甘情愿感染你的气息，人生几何能够得到知己，失去生命的力量也不可惜，所以 迷失我自己，走入无边人海里，不要什么诺言，只要天天在一起。我不能只依靠，偏偏回忆活下去。任时光匆匆流去，我只在乎你，心甘情 全球顶尖流行音乐 Lady Gaga Henry Richardson 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9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25，欢迎继续守候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好了，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周一来关注敞篷车。还记得周董周杰伦一首歌曲《Magito》吗？不仅好看，而且 MV 呢啊，不仅好听 ，MV 还很好看。当中内亮和场景非常契合的粉红色敞篷车，同样也非常吸引眼球。不过你知道吗？这款颇具年代感的轿车其实来头很大哦。虽然这个 MV 的拍摄地是在古巴，但是这款敞篷车却是实打实的美国车哈，它就是当时风靡一时的某款敞篷车76B 型。这款车在那个年代也算得上是超级明星了 ，superstar 哈。70年代呢才逐渐被停产。相比较于第一代车型，这个车的尾鳍其实更加夸张放大，整车也变得更加的修长光滑。这种设计呢，即使放在今天来看呢，也是毫不过时的哈，很时髦。所以相信大家都能想象得到这辆车在当时的火爆程度了。那官方资料显示，这车当年搭载的是 3.7L 或者是 4.8L 或者是 5.1L V8 引擎，匹配的是在当时非常先进的三档自动变速箱，动力性能非常得劲儿哈，非常给力。好了，那今天为敞篷车量身定做的音乐是来自 Bebo 的这一首 All Around，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吧。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

第二张专辑坐稳12个音乐榜冠军，第三张创作《如果雨》之后再次刷新音乐成就。而到了这首2019年1月推出的《怎么了》，更让他不断的自我加压之后迎来了一次发声。周兴哲的创作和演唱是无懈可击的，也是同时期歌手当中很亮眼的之一。低调的在音乐当中打拼，内敛的创作都为这个男生的魅力增添了不少。好了，这个时段最后来分享邓紫棋《差不多姑娘》。 差不多的姑娘，追逐差不多的漂亮，他们差不多的愿望，牵着他们彼此方向。 我回到差不多的家，躺在差不多的沙发，微博差不多的刷，都吃着差不多的瓜，那标题差不多的家，发着差不多的瓜，网友差不多的嘴，弄脏了差不多的话，一条差不多的事业线，着差不多的眼，看着差不多的留言，都是差不多的贱，到处差不多的 baby， 比着差不多的机密，举着差不多的 V， 举着差不多的 D， 在差不多的街头摆着差不多的 pose， 跟差不多的潮流整了差不多的 nose， 叫差不多的男友走了差不多的 clothes， 逛差不多的楼，送差不多的 rose， 跳着差不多的舞，扭着差不多的屁股，差不多的思路线，差不多的腿。差不多的脸，熟人差不多都想哭，女孩差不多的路，都差不多无助。 车在城市中穿梭，音乐在移动中流转，汽车音乐会，让音乐为你打开无限可能。汽车音乐会 Auto Music。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思翰的新歌《21小时计划》。 我在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

五人组合 It's Camera 这首 Can't Get You Out My Heart 也是他们出道以来最为受到追捧的歌曲，热捧的作品哈。歌曲 MV 在24小时之内呢，观看量就达到了1710万，更是创下了韩国组合出道曲 MV 首日最高观看数的新纪录。好了，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最后一时段，我是腾军，你是谁？在听听聊天室当中，最后要点名哈，一定要专心听讲，而且不许迟到，不许早退，从9点一直要听到11点，是吗？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还记得王菲的这一首《矜持》吗？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美丽，虽然你从来不曾对我着迷，我总是微笑地看着你，我的情意总是轻易就洋溢眼底。我曾经想过，在寂寞的夜里，你终于在意，在我的房间里，你闭上亲吻了我，不说一句，紧紧把我在你的怀里。我是爱你的，我爱你到底，生平第一次我放下矜持，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你是爱我的，你爱我到底，生平第一下矜持，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

我们一起努力为这份幸福。 好甜蜜的歌，喜欢这样的旋律，喜欢这样的歌词。2004年，甜心教主王心凌发表了她的第10张专辑《第十个王心凌》，陈忠义包办词曲创作，为她写了这首《两人份的幸福》。优美的旋律搭配上她甜甜的嗓音，关于初恋的美好都会让你100%的接受。好了，汽车约会今天就要收工歌的时间了，最后收工歌带出这首活力歌，来自孙燕姿的 Winners。 好了，听歌之前腾并没有忘记和你相约明天同样的时间上午9点，同样的地点，北京音乐广播，同样的这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同样的你，同样的我，腾并再见了，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星光。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明天就在脚下，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下来您将听到的是 正午有星光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以下是广告时间。 北广购物新用户首次来电订购，即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 你好，丁立彪，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我是李红。 现在人们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吃东西呢越来越讲究品质了， 对 啊，讲究味道和营养，并不是量有多大。 咱们现在吃东西啊，真的是叫贵精而不贵多。随着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而且呢随着大家的那个年龄啊也越来越高了，吃不了那么多的东西了。这个时候呢要吃精一点，就是什么意思呢？要吃什么东西，比如说我想吃肉，吃点好的肉，我们吃点这个健康的菜，有的人讲究生活品质的甚至还要吃一点有机菜，还有呢就是一定要注重营养的全面，要吃肉，要吃海鲜，要吃菜，要吃这个谷物，而且呢还得来点坚果，等于说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饮食互相搭配，能够给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一个比较好的营养均衡的这样的环境。 大家呢在吃上呢是越来越讲究，讲究的是均衡，而且呢在原来只是吃饱的基础上，咱们现在强调的是吃好了。 对，吃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推荐的就是这个叫贵精不贵多的这么一个代表作，它也是南方啊江浙地区这个上海地区的一道名菜啊，它的名字叫做蟹黄油，在南方也叫做秃黄油。 一乍听呢可能咱们北方人呢有点生啊，或者有些人吃过但是不知道名字叫什么啊。所谓的这个蟹黄油啊，就是螃蟹当中的，比如说母螃蟹呢它是蟹黄，那公螃蟹呢是蟹膏， 对 啊，用这个螃蟹当中的精华蟹黄和蟹膏做成的，这叫做蟹黄油。 南方呢它比如说叫苏州话里边，它这个秃就是忒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纯粹。所以说呢这个蟹黄油翻译过来叫做纯粹的蟹黄，纯粹的蟹膏。这个蟹黄油里边啊其实呢东西很简单，就是把这个蟹黄和蟹膏用十几只几十只螃蟹呢拆解出来以后，然后呢拿这个油给它加热一下，炒制一下，让这个蟹黄和蟹膏的香味呢更加的再跃升一个档次。所以说呢蟹黄油它制作起来比较简单，它卖的就是功夫钱。您想拆一个螃蟹，把那个蟹黄和蟹膏都给它挖出来，这个时间其实呢就是它卖点之一。 没错，而且一个螃蟹当中的这个蟹黄也好蟹膏也好就那么一点儿， 对， 真是精华。所以说把它们凑到一起真的是不容易啊。 您想咱们中国人确实是会吃， 是 而且爱吃，这个咱们平常吃螃蟹吃的其实就是蟹黄和蟹膏的那种鲜味儿， 好吃的就这块了。 而且呢您发现没有，就是无论是蟹黄还是蟹膏吃完了以后唇齿留香，那个螃蟹那个味道啊长久的不能散去，尤其是咱们吃螃蟹的时候有时候手上沾一点那个蟹黄， 哎，您第二天早上起来闻那个手指头上还有那个蟹黄的那个味儿， 没错。 所以说这个蟹黄油啊，其实就是鲜美的一种代表。 嗯、 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蟹黄油呢，用的也是海边的这样一个螃蟹，它这个螃蟹的产地还是非常正宗的，而且这螃蟹都是非常鲜的，所以制作出来以后呢，它没有什么腥味儿，这一点其实很关键。 嗯， 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蟹黄油里边是真真正正能看到这个一块一块的蟹黄的。蟹膏呢它比较绵软，可能大家不太能发现，但是蟹黄是一粒一粒的，一块一块的，这些都能眼见为实，都能看得见。所以说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蟹黄油，在我们看来它的品质是非常值得大家一试的。 嗯，在市面上啊，这个蟹黄油有卖的，但是很贵啊。 嗯、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平台上第一次跟大家见面， 嗯， 我们很多人没有尝过， 嗯，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蟹黄油罐头的家庭组合。 对，就是 性价比 出一个实在。 对，实在。 嗯， 今天咱们是这样的，105克，也就是2两多一罐、 嗯、 啊。别小看这2两多这一罐啊， 嗯， 得用好多的这个蟹黄和蟹膏啊。 对，因为这个本身蟹黄蟹膏的这个产量就不多。 是， 嗯。而且呢，今天我们还有一个优惠的组合啊，就是如果您在前600名打进电话400-015-5151打进来电话订购成功的话呢，我们在10罐的基础上，还给您再加赠5罐，每罐都是105克的这么一个含量，都是马高铁的罐，非常容易去进行打开，等于说是15罐。一般在市面上呢，它每罐的销售价格是44块钱，这是在咱们北京本地有卖的。但是今天一共15罐，我们今天只需要199块钱，和每罐是13.2块。 嗯，市面上7-800，咱们今天199非常实惠了啊、 嗯！ 如果想尝一尝这个蟹黄油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来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 还要跟您强调一下，我们现在呢，所有物流都已经改成了咱们北京的这么一个企业，叫做京东，给大家去进行配送，也是为了保证。一是给大家送的够快，二是他们的服务人员确实素质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可以大可放心订购。 那么说到这个蟹黄啊、 嗯、 还有这个蟹膏它怎么好吃呢，在美食的书籍《风味人间》当中有这样的形容哈、 嗯、 说秃黄油当中啊，略硬的雌黄还有绵软的雄膏、 嗯、 双剑合璧，直指人心呐、 啊、 那真的是令人震撼的美味。而且呢，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秃黄油，实际上这个秃字呢在苏州话当中就是忒啊， 就是 实际上咱们北方人北京话也能说这是忒好了哈， 对， 这人也是这个字儿。 今天这个蟹黄油就是忒好了， 忒好了。 而且呢、您去品尝这个蟹黄油的时候呢，它其实突出的一点就是它的鲜味儿，人间至味嘛，就是鲜。拆出来的这个螃蟹呢，必须用纯膏和纯黄，公蟹的这膏有股粘稠性，蟹黄有奇鲜，要炒的是微碎，但是又不能碎成粉末，还得让能看得见，所以说呢，这种蟹黄油才是上品，而且一口下去，香鲜咸交织缠绵，油而不腻，而且能够做到长时间的唇齿留香，这个才叫做好的蟹黄油，这个才值得您花的每一分钱去进行品尝。大家在平常去食用的过程当中呢，第一，比如说像我这样喜欢喝两口的、 嗯、 我会拿它当这个下酒菜、 嗯、 加一粒，哎，品尝品尝那个蟹黄的那个味道，再喝口小酒也不错。或者说呢，您在家里边就是一碗白米饭、一碗面条，白皮面条，或者是这个一份豆腐、 嗯、 然后呢就把它淋上去以后，您就能尝到这个蟹的美味了、 嗯、 咱们吃就吃它这个鲜味儿。您今天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节目，一定要试试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南方的这样的鲜味的代表，叫做蟹黄油。 但是 我、 这个 嗯、我们也嘱咐大家、 啊、对对对、 哎、 所以咱俩是同时想到一个问题， 对、 嗯、 大家不要一次性吃太多、 嗯、它高 好味儿，但是呢咱也别贪嘴，尤其是比如说我这个体内本身这个油脂就含量比较高的这样的人群，咱们每天就来一点儿、 嗯、 吃完了以后呢，喝点普洱茶，喝点绿茶，这样才能做到我既享受了美味，